寻着对方。我的心让你看看，我的心让你看看，每个明天，每个深夜，每个季节都不再更改。你的心让我看看，你的心让我看看，每个过程，每个情节都要你钟爱。我的忧伤，明白，谁都曾害怕那过去，那未来太大成海岸。我的心让你看看，我的心让 暴风雨吹痛你我的眼睛，别再为谁哭泣，来抱到我怀里。也许忘了天长和地久，爱才能找到原因。我是铁心的爱你，一片真心从此不移。

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你挽紧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粘贴，哪怕再爱不能念，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来，欣赏一遍，闭上眼睛必须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有点咸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来，感情多真，爱越远越守越明显，不难见，爱上脸，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情人的瞬间。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位，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有点咸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在心间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用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情人的瞬间。 I'm one night in shining armor, and I love you. You have made me what I am, and I am yours. My love, there's so many ways I want to say I love you.Let me hold you in my arms forevermore. You have gone and made me such a fool. I'm so lost in your love.For so many years I thought I'd never find you. You have come into my life and made me whole. Let me wait to see you each and every morningLet me hear you whisper softly in my ear. In my eye. 恭喜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五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更换22项价值50000余元的升级服务。详询多市智达奔驰0316-3725-888。 每在人听，每在生活，正是唱空最美的声音，因为 看着时间的

小男孩就是一个小男孩，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刮风下雨的夜晚，小男孩只能不知所措，望着空气发呆。哎耶，在一个樱花盛开晚风徐徐的夜晚，小黑猫遇上了小男孩，小男孩给了他一碗温温的牛奶。在一个樱花盛开晚风徐徐的夜晚，小黑猫遇上了小男孩，小男孩给了小黑猫温温的牛奶。 Thank you.